干货会过期，炒货会发霉，只有真实的湿货历久弥新，温润你心。本期节目由 Anywadian FM 联合英国殿堂级音响品牌 CAF 所企划的感言真 Dare to be true 系列的播客为您带来，一如既往的同我们一起在一小时的时间内聆听真实，诉说真实。 这是一期我已经期待了很久的节目啊，因为非常非常难得可以改出这么样一个不同的片头，这是一期我们特别定制的节目，那也是一个全新不同的体验吧。其实我觉得还挺开心的，因为这样一个选题，关于真实设计中的真实，也不算是金主爸爸给我们挑好的选题，而是一个我觉得在设计领域的确是非常有聊头的这样的一个话题。 虽然本期节目是一个完整的广告节目，对吧？但是我跟杰杰的感受还是比较一致的，我们觉得说虽然我们这期节目是由 CAF 赞助的，但是从节目本身的内容来讲的话，本身就是我们两个非常想要去跟大家聊一聊的内容。 对，今天就是想跟大家聊一聊设计当中的真实性的这样的一个事情。而且其实我觉得这个话题比较有意思在于，现在的这个数码世界发展实在是有点日新月异啊，就你很难在数码设备当中或者说数字世界当中找到真正的真实。说老实话，让我自己作为一个使用者来讲，让我产生了真实跟虚拟混淆的一个最典型的一个时间点，或者说比较有标志性的一个时间点，是那台是 iPhone 7吧，我记得有那个 Jet Black 用铝合金来模拟玻璃材质的那一代非常著名的 iPhone 产品嘛，对吧？那个产品以前我们节目里面可能也提到过，就是当我第一次拿着这台手机用到手机没电的时候，哎，我意识到那个 Home Button 就是那个实体的那个按键，它居然是按不下去的。我当时是有一种见了鬼的那种。 它的按压的触感其实是用 TapTac Engine 去模拟出来的。 对，这个模拟的真实性，当我自己在使用的时候，我真的是一点都没有感觉到它是一个，事实上它就是一块平的完全不会动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其实我后来看过文章嘛，它除了在质感上去模拟之外，它甚至还有一个非常非常小的声音来让你有这种轻微的感受，哪怕这个声音其实非常非常弱的。但是这件事情真的标志着我对于这个真实跟虚拟或者说修饰过的这种真实的世界产生了一些认知上的偏差了。就从那时候开始，我已经不太相信我接触到的设备的它的一个真实感受了。给我带来的冲击是我感觉人类的感官真的太好骗了。从我们 UI 设计师的角度来讲， User Interface 嘛，它本来这个 Interface 就是真实的世界和虚拟世界的这样的一个接口，或者说是一个， 就是我们两个的工作本身就是做一些假东西，去做一些为人所习惯的认知上面可以去拉近这样的一些距离的假的东西，然后让这个所谓的人机接口可以变得，无论是在易用性上面，还是在操作也好，功能也好，对应的情感化的链接也好，能够跟使用者之间可以贴合的更紧密而已，对吧？所以换句话来说的话，我们从事的这份工作跟诈骗犯也没有什么 这个说的有点夸张了，但我觉得部分还是挺赞同你的这样的一个说法的。就是作为一个设计师来讲，其实我一开始联想到的就是刚入行时候的那些非常强烈的一些感受，或者说是一种在当时还在学习技巧临摹别人图标时候的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感受。我印象当中好像还是我们这个祖师爷级的人物 Rocky 当时他在给我做分享以及教我做项目的时候的一些表达，我觉得当时还是很受用的。他提到的那一点我觉得挺重要的，就是作为一个图标设计师，他其实并不是说在于你画的图标多么还原的反映物理世界里面的那个东西啊。当然这里要说一下背景，他说那个画的时候可能是06、07年那种时候，对吧？如果你的互联网经历老到那个时候，可能会想象的出来那个年代的图标都是偏写实的。然后所谓偏写实就是一个保存按钮，就是一个软盘，然后这个软盘可能它还带一些光影，带一点 3D， 带一点厚度。那那个时候的图标尤其是小尺寸的图标，真的在画的时候其实是对于图标设计师来说是非常有挑战性的，因为它既要提取出这个真实物体的它的一个外形，同时呢我们又要去尽量在小尺寸里面去优化， 这个优化包括但不限于说夸张一些部件的它的一个比例，对吧？比如说如果是一个软盘的话，那它顶上那一块滑块就是非常的重要的一个视觉指示物，那我可能在做图标的时候就会把这部分的比例给有意扩大，让用户更清晰的能够看到这些偏小尺寸的东西。作为设计师，在那个年代，在那种场景，那种软件里工具的界面里面，就会着力的去强调这些东西。其实并不是说我们不想要去表现一个真实的东西，而是我们需要在用户的心智模型里面去强调这些东西的真实性，让用户在看到这个的时候就一下子就能想起来这个东西在真实世界里面是什么样的，哪怕这个东西跟他所拟物的这个对象其实是不那么一致的，但他总体来说还是给用户提供了更好的一个体验，帮助他们能够更快的找到图标，或者说帮助他们能够更快的和真实世界建立起来一些联系。这就是当时作为图标设计师他的一个对于真实性、艺术性以及功能性的这样的一个观点。很多时候我知道自己做的这个东西它并不是在呈现最终的真实。 其实我们作为人形的这个生物，对吧，我们的感知，我不知道这么描述是不是准确的，但从我的主观的想法来看的话，我们的感知从来都不是直接的，我们靠视觉，我们靠触觉，我们靠嗅觉得到的外界的一切的信息其实都不是直接的，相关的这个信号进入到我们的大脑之后，再由我们的大脑重新编译组合完成之后，然后才是我们自己觉得说我们感知到的东西。那个过程当中大脑做了什么其实我们不知道。 嗯，对。 所以从这个环节上面来说的话，那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虚假的，真实到底有真实的意义吗？我们需要去摒弃一些虚假的东西吗？其实搞不太清楚。然后话再说回来，对吧，姐姐你印象最深刻的可能是 iPhone 7。 iPhone 7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其实是除了刚才说到的那个用 TapTac Engine 去模拟的这个按压触感的 Home 键之外，你的那个 Jet Black 的它的外观，对吧，又是另外一个层面的模拟，它用金属去模拟出了玻璃的质感。 那台手机我应该到现在还保存着，时不时用酒精把那个上面的灰尘擦干之后去摸一下，就对比现在的一些手机，我感觉它的手感啊、触感啊，确实这个完全不输现在的，甚至要超过很多，这个感受也确实是不错的。 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他在使用这样一款无论是金属去模拟玻璃还是陶瓷去模拟玻璃的这个外观的这样的一台设备的时候，他需要去了解这个东西它不是玻璃吗？我们刚才举的那些例子可能还是从产品的这个硬件外观或者说是跟硬件的交互有所联系的这样的一些游离于真实跟所谓的不真实之间的这样的一些例子。那再回到屏幕内，一开始有讲过，其实我们两个的工作就是在屏幕内做假东西，这样的一系列的这个假东西呢，作用就在于说给到用户更加明确的反馈，这些反馈可能是来自于他以前的使用习惯，可能是来自于一些社会的常识，可能是来自于我们大众的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认知的基础之上，通过这样的一些假的东西去带给用户在使用上所谓的可用性、易用性能够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台阶。 嗯，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在浏览器上面比较直观的感受到非常非常多的一些网页设计细节的东西，有大量的网站在他们的页面当中的表单的这些按钮上面，它会提供各种鼠标对应上去的状态，对吧，滑动上去时候是什么状态的，然后点击上去之后是什么状态的，然后点击完成之后这个鼠标移开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些状态的。为什么要去提供这么多的一些对应鼠标操作的状态给到这样一个小小的按钮呢？其实就是在模仿真实世界当中的一个按压的效果，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跟物理世界去一一对应的这样的一个按压的效果，给到用户一个更安心更直观的这样一个反馈，你点下去了，你明确的点下去，这个操作已经完成了。所以我理解，虽然我们是在做假东西，但是这个假的东西它的目的并非是说一味的去美化，或者说不着边际的去提供一些相对应的视觉的、听觉的上面的这样的一些感受，它其实是为了去还原某些物理世界当中真实存在的，对应到我们的日常的这些习惯上面去的这样的一个目的。 说到这个对于真实世界的还原，其实我印象特别深，就是有一篇我记得我们之前在网站上也推荐过的那篇文章嘛，非常著名的 iPhone 上的那个手机摄影 APP 哈利德，应该不是他们那个负责设计那个人，而是他们负责开发的那个人写的一篇非常非常长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当时国内好像是少数派什么还有翻译的嘛，他讲的我觉得其实非常非常的专业，其实说白了就是一个现代的相机它是怎么从最基础的那个从镜头射过来的光线还原到一个数字信号以及还原到你屏幕上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就这个文章里面有很多很多非常我并不是特别了解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也有很多我需要去查资料才能知道的一些专有名词，而且可能看完之后比如说到现在整个数字影像处理的过程我也不记得那么多细节了，但当时给我带来的一个印象确实是颠覆了我之前对于摄影这个事情它对于真实还原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的一个基础观念了。就整个过程是非常非常的复杂，处理光线处理白平衡以及处理灰度啊等等各种不同的操作其实跟人眼的原理其实完全不一样的，尽可能的在保证我们人眼能够看清楚这个照片看清楚这些细节以及还原现场的光照条件的情况下又方便计算机去处理，这是一门很深的一个学问，然后也花了很多科学家很多工程师非常长的时间来解决。 嗯，其实我觉得哈利德这个 APP 不好用对吧 那篇文章其实跟哈利德本身没有太大关系， 这个也是另外一回事啊。就说以手机 APP 为载体的，然后我们现在就是用手机的摄像头拍摄的这样的一些影像，它能够算作是这个真实记录了的这个影像吗？ 如果从那一篇文章的角度来讲啊，就是这个过程是完全不真实的，就它跟真实是没有关系的。但是从它最后还原的结果来说，我觉得至少对于大部分的这些 APP， 如果不说后期，比如说美颜啊什么这种处理，就这种先不说，但大部分场景下，它其实还是尽量去还原这个真实，所以我觉得它还算是偏向于还原真实的这样的一个方向。 就我一直都会有这样一个问题啊，就是说现在的手机的摄像头它因为它可以有通过它的 ISP DSP 然后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影像的这个算法对吧，可以在夜晚的这个弱光环境下面，然后还可以得到比如说相对来说我觉得已经是不符合那个物理世界的这个弱光环境的这个亮的这样的一个影像了，那这些照片它到底是真实的吗？ 好像我在其他的文章里面其他的网站上也看到过经常有这种讨论，就是这个术语应该叫什么 computing photography 是吧，就它这个拍出来的东西还算是真实的吗？就比如说现在很多机器像 iPhone 啊什么的它会叠加不同曝光度的影像来得到这个最终的成像对吧，然后甚至画面有残缺的话它会用计算机的人工智能去补去猜画面当中一些细节然后填补上去，这个过程你真的要去界定它是真实呢还是不那么真实，我觉得这个事情已经非常非常困难了。其实说到这个我就觉得特别好的一个对应的例子就是我们之前一直花了一整期节目来争论讨论的那个问题嘛，就是听播客应该是听什么样的声音对吧，就比如说它是一个完全真实记录原来的那个声音呢，还是说处理过它的响度啊，处理过它不同频率的声音，然后处理过它不同的高音部啊低音部啊的一些感受，最后得到比较你符合你听播客时候习惯的这样的一个声音的这两种区别嘛对吧，包括你最深恶痛绝的倍速对吧，就这些其实都是对真实世界的一个说扭曲可能有点夸张，但它肯定是跟真实的世界是不一样的，但确实它又是想要在你的感官上带给你更好的体验，在当前的这个场景下更适合的这样的一个收听啊以及观看啊这样的一种体验，我觉得其实这个很对应啊。 我想尝试的去把这两件事就是结合到一起来说，无论是影像也好还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播客为载体这个声音类的这样的一些内容也好，我讨厌的或者说我反感的并不是说去作假这件事情，我讨厌的我反感的是通过作假之后得到的这个结果还是让人觉得假 造假可以但是尽量造的真一点是吧， 对，比如说是照片的话对吧，无论是数码相机还是更早的以胶片为载体的这样的一些照相机，然后还是说现在的通过这个ISP DSP 然后对吧一系列的这样更多的人工智能为辅助然后得到的我们的手机的数码的影像，其实摄影术发明至今它一直是在作假的嘛， 对吧？再往前跨得更远一些，对吧？那绘画发明的时候，它其实也是一件造假的事情。我们无非界定这件事情得到的结果是让人感官上面享受的，还是让人反感的。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说，这个结果本身能不能是让人愉悦的。 我感觉我们今天的聊天有点偏哲学了。 这个很哲吗？我觉得不哲，非常单纯。人类都是有着这种单纯的去追求一些美好的事物、美好的结果的这样的一个朴素的这种心态的，所以能够提供给人类哪怕只有一点点美好的，然后哪怕只有一点点可能说在接近真实的情况下面又能够通过某一些层面的放大，然后得到一个更好的这样一个回馈的这样的产品，肯定都是为大家所喜欢的嘛，对吧？ 说了这么多关于影像啊，然后关于音频的内容，其实我想当初那天在，应该是在你的车上吧，就在开你的特斯拉它的那个360度影像的时候。 我的特斯拉没有360度影像，你记错了。 哦，对对对，不好意思，那个作为一个非常传统的油车的车主，我确实对这个新的一些配置、新的一些装备的名词不是很熟啊。你那个不是叫360度，对吧？你那个只是各个方向它有摄像头，然后真的360度是那种它会拍一个像全景一样的那种，像小地球一样的那种样子的周围的视频的那种感觉那种。 对，我的那个阿档打开的时候，它其实是后置摄像头打开，然后左右两侧摄像头打开。 啊， 这个其实我挺想聊一下，就说一下背景，对吧？我现在也是在这个所谓的汽车行业里面，那我自然可以接触到挺多的各种品牌的他们的一些车机系统嘛。有一点其实是让我觉得我自己不是特别好理解的， 比如说 刚才提到的特斯拉，对吧？特斯拉的这个中控屏界面上面，比如说你在倒车的时候，它其实是由两个部分所组成的，然后左边的这个 ADAS 的三维的这个界面，跟右边的以我刚才说到的那个三颗摄像头然后打开的这个影像屏铺的这样一个界面。特斯拉左侧的那个三维的 ADAS 的这个界面，其实在这个使用场景下面，它其实是承担了刚才姐姐有提过的其他的，比如说更传统的那些汽车上面的360的这个拼接影像的这样一个作用，而且它比那些360拼接影像的我觉得还原的这个效果要来的更加的直观，来的更加符合我们实际的这样的一个视觉得到的这个感受。大家如果车上面有360影像，你不妨去想象一下，回忆一下，对吧？360影像拼接出来的这个画面，它其实是非常非常失真的，这样的一种失真的这个状态， 就是 我刚才 就像那种以前那种360度摄影拼接出来那种小星球的那种感觉，对吧？ 那个小球它至少还是会让你觉得就是说是美的，对吧？但是360影像拼接出来这个画面真的是惨不忍睹，边缘这个裂化的或者畸变的这个效果简直是惨不忍睹。这种东西就是我可能之前节目当中有提过的，一个假东西，假的那么的假，你怎么会对这样的假东西心生好感呢？我是觉得不会的。这个也就是我疑惑的地方，现在有那么多的新造车势力，然后他们的对标的对象是特斯拉，然后他们可能在比如说这个车身的这个硬件上面给到了用户可能高于现在特斯拉的一整套的这个还车的这样的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感知的这个 sensor， 会给到比特斯拉更高端数量更多的这样的一些感知的 sensor， 对吧？基于这些感知 sensor， 他们在他们的车机系统里面其实是可以做到比特斯拉的 ADAS 的这个界面能够更上一层楼更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些效果的东西。但是很奇怪，除了特斯拉之外，其他所有品牌的车它还是在 R 档的时候保留了一个360影像。 作为一个开特斯拉没有特别多次的这个驾驶员，我先跟你确认一下我们聊的东西啊，你所说的那个 ADAS 是不是它通过 3D 建模然后让你看出前后左右车的那个东西吗？ 是呀，对的。 嗯嗯， 对吧？现在所有的新造车势力它一定在它的车机系统界面里面会有一块对标特斯拉 ADAS 界面的这样的一个，也是通过类似的这样的呈现的这样的一个界面。但是在 R 档的时候他们还会再来一个更传统的360影像，这是我完全不能够理解的东西。这个是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说，我觉得做产品的不自信然后 Tokus 放屁的典型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这方面好像确实你还挺有自己的原则的，就是真或者假其实无所谓，对吧？但是那个不管真还是假，请你 其实你至少那个感官上要好一点，更贴近一个人的习惯，是吧？ 对，我不是一个所谓的真的原教旨主义者，真的东西它也有让人带来感受不好的这样的一些内容一些部分嘛。如果说我们在基于这些真的东西的层面上面，我们可以提供一些比真的更好的感受的这样的一些假的东西的话，那我会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说，我非常乐于接受这些所谓的不真的东西。哎，今天聊了这么多东西，对吧？但是，我现在有一点点担心，就是我担心我们好像聊的这个呢，跟，至少从我自己的主观的感受来看的话，我并没有一定是说站在所谓的这个真实的这样的一面，而去反感所谓的不真实的对立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我跟金主爸爸也是打过招呼的，对吧？我们是一个非常著名的跑火车电台，双人混合跑，对吧？一跑就跑出去了。 所以就说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说，这才是我台的真实，对不对？我们不会因为收了钱而去说一些可能跟我们本身的认知不符合的这样的一些结果出来。那姐姐我问你个问题啊，你觉不觉得 Apple Watch 的它的硬件上面的唯一的那两颗键当中的那个最主要的叫做数字王冠，哎，是叫数字王冠吗？ 对， Digital Crown。 对，那个 Digital Crown 的它是真是假？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我现在印象依稀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的，就是 Apple Watch 第一次发布的时候，哎，那个时候 Johnny Ive 好像还在视频里面现身的，是吧？ 在啊，那个时候就是 Jonathan Ive， 然后那个谁啊 ，Mark Newson， 他们都还在的时候呀。 对，他在 Apple 这个我知道，但是我印象当中，在他 Apple 最后的那几年的时间里，他那个性感的声音。 And the only way to make that one part was to machine it from a single piece of aluminium。 不怎么在现身了嘛？我指的现身是指声音的声。好像很早以前他的声音是发布会上的一个传统嘛，但是后来慢慢的就不再出这个声音了。 Anyway， 反正说回那个视频啊，我确实还是印象挺深刻的，对于那个 Apple Watch 的发布时候的那个介绍，那个时候他专门花了一点篇幅来讲这个 Digital Crown 的。但是因为你知道，就我并不是一个从机械表时代过来的人，对我来说那个东西到底是不是跟真实的机械表感受很贴近，我还真不太好说，因为大部分情况下我用的可能都是偏电子的表，哪怕我短期用过的那块博朗的那块表，它虽然也有这样的一个 crown， 但是对于一块石英表来说，就是它在整个手表当中的地位跟机械表是完全不对等的嘛。 其实除了上发条的机械表之外，其他所有的这些手表的这个东西都是个假东西嘛，对不对？这个东西就是一种所谓的这个仿生学去仿原先的这个机械表的这样的一个存在而已。石英表上面这个玩意儿，它唯一的作用就是去调，拉开之后去调那个时针分针嘛。 有些石英表还是要靠它去调那个日历的。就对我来讲，因为大部分情况下石英表的时间走的还是很准的嘛，基本上不需要很频繁的去调，但是它的日期还是经常需要去调的，因为有些月份是30个月，有些月份是31天的嘛。 对啊，你去调这个时针分针，你去调日历，这些东西其实有更好的交互手段去用，但是他们为了去仿生上发条的机械表的一个外观的存在而去造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玩意儿嘛，对不对？ 虽然我刚刚补充了一句，但总体来说我还是挺同意你这个观点，我感觉它其实就是一个装饰性更多的一个东西。换到我们画图标的那个这个视角这个角度来讲，就是如果这个东西只有一个圆，那你可能觉得它是一个太阳，你可能觉得它是一个轮胎，那旁边如果凸出来这么样一个东西或者两根东西的时候，哎，一瞬间它变成一个 计时器，或者变成一个闹钟，或者又变成了一个普通的手表，可能对用户来说它的装饰性确实是会更强一点。 所以其实当时我第一次看到 Apple Watch 上面的这个数字表冠的时候，我是有一个小期待的。 什么样的期待？ 我是希望它能够像机械表的这就是这个东西一样，它是可以被拉出来的。 哦，这样的。 对，然后当我第一次看到 Apple Watch 的实物的时候，我是很失望的。 它就只有转跟按两种操作，对吧？ 它就是三项的嘛，对不对？它就是一个三项操作的按钮吧。然后我其实失望的倒还不在于这颗按钮，我失望的是它下面那颗东西。我觉得那个东西是完全没有必要存在，去破坏整个 Apple Watch 的这个外观一致性的这样一个东西，包括它的外观一致性，包括它在交互上面的这个一致性，都是没有起到正面作用的。 我觉得你说的这点还是有点道理的，因为我印象当中这一颗按钮它的用途，包括点击啊，包括双击啊，它其实在 Apple 的那个 Watch OS 的那个发展过程当中，其实是有一些反复跟纠结的嘛。这背后折射出来的这个逻辑，就是在设计这颗东西的时候，可能保留了一些余量，增加了多了一个按钮，但详细这颗按钮是用来干嘛的，它在操作上到底要体现什么样的便利性，还是要体现什么样的多功能，其实并没有特别的想好，对吧？ 对啊，现在就是一个鸡肋的，然后畸形的，类似比如说 iPhone 上面的这个 Dock 拔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而已。但是其实在 WatchOS 上面基本上你是用不到的。 确实，就我到现在确实也一直不怎么按这个按键。当然可能我自己也不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用户，因为对我来讲，我只是把它当做一个纯时钟以及加上一个推送阅读器这样的一个作用。里面大部分的 App 可能我都常年都不怎么会打开。 哎，是呀，我相信大部分戴手表的戴苹果手表的用户应该都是这样子的吧。 但我觉得可能还是有一些用户他可能在但基本上也可以在屏幕内的一些按键上就完成所有的操作，不太需要去借助这个东西去进行什么多任务切换呀，或者其他的一些什么功能啊。 我觉得即便是运动场景的用户的话，他最多也就是通过那个数字表冠然后打开对应的运动的 App 然后就运动了。如果在运动过程当中还要时不时的去关注一下这个表盘界面的某一些这个环节的话，那我相信它运动也运动不好。所以话再说回来，就是 Apple Watch 上面的这个数字表冠，它虽然是一个假表冠，对吧？但是我试着去理解为什么当年他们要在 Apple Watch 的外观设计上面去给予这样的一个表冠，赋予它有这样一个属性的东西在那边。其实就跟之前刚才我们有提过，对吧？那普通姐姐你以前戴的那些电子表，那它可能就是电子表，然后在这个表盘的一侧可能有三颗键，有四颗键的这样的一个排列，然后用户可以通过这三颗键四颗键的单独的作用或者说组合的作用之后，能够满足它电子手表的日常的一些相应的对应的这些功能的开启开关，对吧？但是它对于普通人来说，这样的电子表对于普通人来说，如果你不看说明书的话，你是很难去把这些功能都琢磨透琢磨清楚的。苹果用了一个更加跟大部分人对于手表对于这个机械表的认知上面可能更加对应的这样的一个表冠的形式的东西，然后赋予这个数字表冠相应的在它 WatchOS 里面的这个环节当中更加核心的一些相关的交互行为都赋予了这样的一个数字表冠之后，对于用户来说可能更快然后更好的去理解相应的一系列的一些交互行为交互意图了。所以从这个层面上面来讲的话，它虽然是一个假东西，但是它在某些层面上面来说，它是苹果的设计师们通过一种更加朴素的更加诚实的这样的一个意图，然后能够让试图能够让用户在使用他们家产品的这个过程当中能够得到更加直观的使用感受，更加易用的一个交互的这个感受的呈现吧。 看似是假的，其实比真还真，是吧？ 它未必是真的，但是它诚实的令你感动。 你今天怎么这么容易拔高来着？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我们那个愚人节的那个网站啊，或者说其实我们自己官网上面也有，就是我最近在比较细致的去做它的动效的曲线这个东西啊。因为其实你看在很多年以前吧，在谷歌的那个 Material Design 的它的那个设计规范里面经常有提到嘛，就是一个动画它在进场和出场的时候，它希望你的曲线是不一样的，然后这种不一样的曲线其实能够体现你用户的一个期待的一个过程呀，以及说是那个减少等待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的，让你用起来更舒服。同时呢，另外一点就是它也是更符合真实世界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就比如说它推荐进来的时候的这个动效呢，它可能是 ease out， 先是很快的动作，然后到就位的时候啊，动作一下子慢下来，然后退场的时候的动效呢又是 ease in， 那所谓 ease in 就是说一开始是慢慢的，然后有一个加速的过程，然后 view 一下子飞出屏幕，对吧？这个其实是一件从设计规范角度来讲，就可能一句话一个章节，然后用一个 before after 就可以去定义完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但是其实最近我在写这个网页的时候，其实就会发现还是挺麻烦的，就还是花了比较长的时间去实现。当我折腾完了这些，就是把所有进场和出场的所有的动效都分开设置，然后再考虑到不同的边界因素之后，我突然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的感受反而没有最最简单的那种直接一个曲线效果那么好了。这我感觉就像是一种怎么讲，就是一种可能跟我们一起讨论的这个机器人的恐怖谷理论，我觉得是有点类似的。就你当你要去还原一个比较真实的东西的时候，如果你能还原，就像你前面提到的，就如果你能还原到很真实，就比如说有100%的真实度的时候，我感受是非常好的。那如果你索性也就不追求去还原真实，那跟物理世界0%的那个还原度，你可能会觉得啊，这虽然很机械，虽然可能不自然，但至少它也是一个很能接受的这样的一个东西。但恰恰是在中间那一段，可能60%、70%这种还原度的时候，你会觉得特别的不舒服，就是因为你想要去模拟物理世界，但偏偏模拟不出来那种效果的时候，其实你的心理落差会比较大。 所以我试着尝试翻译一下你上面的这个长篇大论，对吧？嗯， 有很长吗？ 其实就是这样子的，就说一个东西它给到使用者的反馈好不好，可能分几个阶段。打个比方说，这个我们做产品的人这边我们不努力，我们就提供了一个40-50分的这样的一个东西给到用户的时候，用户其实是很容易就能感知到这是个垃圾的，对吧？但是当我们稍微努一努力，拿了一个70-75分的东西展现到用户面前的时候，这时候用户能够明显的感知到，哦，这个东西它用起来不错。因为好用与不好用这样的一个说不清道不明，但是在社会层面上面大家都会有一定的这样一个共识的东西，其实是对于每一个消费者来说，经过这么长时间的这个不同类型的产品对他们的这个训练之后，他们还是能够感知到的。所以75分的东西，用户对于75分的东西的这个感知其实是相对来说比较明确的。但是如果产品团队想要更精益求精，更进一步的时候，想要把一个75分的东西慢慢的打磨到95分，可能最终95分的这样一个结果，对于大部分用户来说，跟他之前感知75分的时候的那种明显的差别是很不一样的。所以虽然对于大部分的这个用户来说，他们可能习惯了75分，习惯了80分，对于他们来说就已经是一个好的结果了。但作为一个从事这个产品设计的这样的团队当中的一员的我们来说，从我们的这个职业操守，从我们的追求上面来说的话，我们还是力图希望说能够通过自己的工作，通过自己的不断的这样的一些努力，能够把我们的产品往100分的目标一点一点的去接近它。即便是说95分的产品出来之后，96分的产品出来之后，97分的产品出来之后，给到用户的时候，越往上走，可能能够认同你，能够认知到，哦，你们又带来了一个比之前的那个版本更好，那么一丢丢的这样的这个用户的群体，其实是不断的是在以这个几何级数变少的，但是总有人会懂它的价值。这个可能就是在于说，去追求还原度更好的，去追求这样一个带给用户这个结果更好的目的所在。因为起码还有人，他们还在，这些人他们是需要有97分的东西的。 嗯， 所以这也可能是对于我来说，30几岁又 快40岁了，但是我还是希望能够在这个产品设计、用户体验设计这样的一个领域能够继续的去再多干几年的这样的一个，除了赚钱之外，另外一个能够令我从事这份工作的一个很重要的这样一个原因。 你这个拔的有点高，我不知道怎么接。再回到我们的那个日常工作来啊，就拿我们每天都在用的软件来说，就比如说 Figma 还有 Sketch 对吧，它里面 我不用 Sketch 谢谢 圆角。其实我现在好像也不用 Sketch， 蛮久没打开了。但不管怎么说，就是经常有一个问题啊，是出现在各种设计群里面对吧，关于这个 iPhone 的它这个圆角，它应该半径应该怎么样去设，怎么样去模拟。这两年其实好一点了，但以前的话其实经常要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就它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圆角对吧。 你知道为什么近两年这个问题变少了吗？ 为什么呢？ 因为最近毕业的学生的话，或者说刚刚跨入职场的这样的一些年轻的设计师的话，他们的之前的使用习惯里面已经没有这个所谓的不是平滑圆角的这样的一些圆角了。 何以见得呢？我老实说最近没有参加过很多招聘的工作，没有接触过非常多的新人。 事实不就是这样吗？他们用的第一台手机，他们看到的司空见惯的 iOS 的界面就是这样的，他们看到的圆角就是我们现在在提的所谓的这种曲率连续的这个圆角了，他没有见过，他们已经很少有机会再去见到那些曲率不连续的圆角了。 但是网页上还是有很多呀，网页上现在实现不了呀。 网页这种东西你觉得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他们 care 吗？ 对于普通用户来说其实可能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就是一个方角变圆角，但其实从设计师的角度来讲确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飞跃。因为我感觉从我还是年轻的时候走来对吧，你在网页上或者说其他地方你想要实现一个圆角，那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的一个事情，你要用很多 geek 的手段才能去实现。但现在可能就是一个参数，然后像在 Figma 里面或者 Sketch 里面，它就是一个设置项，设置一个参数，比如说是0到100，然后可能60是正好跟 iOS 是比较匹配的。感觉现在其实是挺幸福的一件事情。但是呢，虽然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的简单，就这样的一个平滑圆角其实还是为了还原真实世界当中各种生物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东西，它们的一个平面它没有这么单纯的生硬的过渡嘛。但在软件上面还是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去实现的。因为我记得像最早的时候 Figma 的那个 blog 不是写过那篇文章关于他们这个圆角是怎么实现的嘛，像他们的这个曲线是怎么样的。但是呢可能这个过程并不是那么简简单单的说啊，列一个数学公式那么简单。那篇文章我觉得我发现很多很多东西我都是很数学的东西我没有办法看完，因为老实说里面有些概念有些数学有些微积分的内容我不懂，但我确实能够感受到他们非常非常多的用意在里面，非常多的用心在里面。因为像这个简简单单的一个设置项，可能在他们来讲是要花很长时间去，既要求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数学上的解，同时为了工程上的可实现度可能要去简单的去模拟，这背后的这个努力我觉得还是很夸张很让人敬佩的。就这个事情如果你不了解的话可能也就这么过去，但是一旦当你知道了一些背后的逻辑以及背后的过程以及背后的一些历史之后，你这个敬佩的心情就会油然而生。 所以其实就是如果这个产品能够带给你比如说某些环节上面的这个感动，然后能够让你觉得好用的同时，哎，对应这个产品的品牌故事又能够让你获知的话，你一定会对这个产品本身的这个认知这个好感能够更上一层楼，对不对？ 对啊对啊，就像刚刚举的那个例子，像 Figma 这篇博文对吧，这个国内还有马丁大哥翻译过的版本对吧，看完之后就会对这帮人产生一些 这个其实也是很 强烈的好感。 这个其实也是很正常的嘛对吧，你去一家兰州拉面店吃面，然后哎你觉得他的刀削面挺好吃的，这个时候哎你抬头一看，哎上面还有他的品牌故事，一看哦这个不得了，兰州拉面原来也是有这么多的这个道道的对不对啊，有传承有门道， 清二白什么什么什么是吧。 哦，所以就说至少从我的角度来说的话，我觉得一个产品或者说一个东西带给你的这个感受好不好，很大程度上面可能是取决于环境跟你对应到的对这个产品对这个东西的需求的对吧。举一个例子，跟声音有关的东西，如果你仅仅只是想要在上下班通勤的这个路上听个响，然后又想能够尽可能的去掉一些累赘的这样的一些环节， 那这个时候你去选择一个纯粹没有线的这个蓝牙耳机的话，一定是会比像以前挂着线的这个耳机要带给你的这个感受更好的。但是这种耳机注定着它的音质不会让人觉得那么的愉悦，它的音质不行，但是你要的更多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便利性。如果我们把场景切换到一个相对来说可能更加固定的这样一个环境，你已经到了你的公司，或者说你下了班回家之后，哎，你想在桌上你有一台台机，对吧？因为你有这样一台台机，所以你希望能够有一个更好的收听的设备，那可能你这时候会去选一个全包耳的这样的一个头戴式的耳机，对吧？既可以让你独自尽可能的得到一个临场感更好的这样的一个收听的感受，这个时候对你来说的话，这个便利性便携性的这个需求就是弱于你想要一个临场感更好的这样的一个想法了。所以环境不同，然后场景不同，即便是同一个用户的话，带来的需求也是天差地别，会有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些差距的。 嗯，我觉得你这个点说的还挺对的，就是真和假，或者说用户感受上的真和假不重要，对吧？从你的角度来讲是看场景，对吧？其实我觉得跟我的想法也差不多，因为我之前在节目采访的时候，其实我也提到过，我感觉对我来讲，真和假其实是一个表象上的一个维度，或者说是一个象限。然后其实在我心目当中还有一个轴是它这个事情是诚实还是不诚实。就比如说有很多东西它是一个真的假，有很多东西它是一个假的假，就是这个说法好像有点拗口，让我换一种说法。有些东西它的初衷其实是好的，只不过它在这个表现的过程当中可能用了一些不那么真实的手段，就跟你刚刚提的那个例子也一样嘛，对吧？就比如说虽然在你那个坐地铁的过程当中听耳机听到的声音其实是假的不能再假了，对吧？但它其实是初衷是能够让你保证在原来的那种对比度啊，保证原来那个响度的情况下能够更好的听到这些声音，然后也听到那些内容呢，也其实更重要的是它的一些内容，对不对？这个时候其实假还是真，其实你去讨论这个事情就没有意义了。但在另外一些场合，比如说我之前提过那个例子嘛，给用户一个手机上的 APP 上面有一个启动屏，对吧？它标称的时间是3秒钟，那用户其实会在心智上会非常的愿意相信，我在慢慢的等过了3秒钟之后，这个广告就会跳过去的。这个但你背后的实现逻辑是说啊，我在这里放了一个其实是会跑4秒钟的这样的一个广告，但在给你展示的时候它只是走3秒钟1、2、3这样的一个过程的话，不诚实的这种想要造真的这种环境其实就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好的例子嘛，对吧？对，所以对我来讲就是确实这个真假并不是那么的重要，而在于说一个产品人或者说一个做设计的人，他在做这款产品做这个设计的时候，他的初衷到底是真心的还是假心假意的，这对我来说才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其实真实也好虚假也好，我们可能看待它的话并不是去看待它所谓的表象上面的真实跟虚假，我们可能更在乎的是说就像你刚才提到的，对吧？诚实啊，我们真正敬畏的是否它是诚实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聊的还是有点哲学的嘛，对吧？其实真和假相对来讲它是一个很明确的这样的一个指标，真所谓的真呢就是100%的符合真实的物理世界，对吧？那假就是假的。但其实 聊到现在我感觉我们已经从这个物理世界跟真实世界这样的一个映射，这样的一个对应已经上升到了在做产品时候的一个良性了，对不对？但我觉得这的确是至少在我心中的一杆秤里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想再举个例子啊，就是突然想到，对吧？那个我很喜欢的艺术家陈丹青先生，对吧？他同时也是作家嘛，他有写过，哎，我忘了是他在之前的一个视频节目，还是我看他的散文里面有提过一句叫做虚假的经验。然后所谓的虚假经验是什么呢？他举的一个例子就是说，哎，目前在中国大陆受美术教育的广大的这样的人群，当然也包括我，对吧？我们其实在接触这个美术教育的这个过程当中，大部分受到的都是 都是假的东西，都是虚假的经验。我们看到的图册，我们看到的无论是印刷品还是通过显示器的影像显示出来的这样的一些内容，其实跟现在就说它静静坐落于这个欧洲各个国家或者说美国的大大小小的这样的一些画廊艺术馆里面的它的本体的这个画作，其实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差别的，它是有着非常非常大的差别的。那你如果从来都没有去当面接触过一次的话，可能都没有办法去称之为说你真的认识过，你真的了解过，你真的看到过这样的一幅艺术品。对，这是陈丹青他表达的这样一个观点，其实我挺认同的。但是从另外一个层面上面来说的话，对，我们看到的二手的这样的一些经验它自然是虚假的，但是如果连二手的经验都获取不到的话，那可能就是一个更糟糕的世界了，对吧？所以在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面的话，或者说在成本有限，在我们刚才节目中间其实也有提到过的某一些场景下面的话，可能我们先去通过这个廉价的，我们先去通过这个更容易获取到的这样的一些所谓的二手的经验，或者说是不真实的跟真实有所扭曲的这样的一些内容，先满足量的需要，然后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面，在各种各样的成本支出都能够满足我去追求更接近真实更加诚实的这个条件下的话，那我们也就有了更好的这样的一个辨别判定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诚实的这样的一个基础的这个印象了。 这个例子蛮好的，但是我现在对于你举的所有陈丹青老师的例子我现在有点心慌慌。你还记不记得你上次那个搞错他的学校了吗？ 那是他老师的学校，不一脉相承吗？又没什么关系的了。 你这个圆的真好，圆的真好。反正今天说了这么多真实啊不真实啊，数字世界啊物理世界啊等等的这些区别，其实这个事情我觉得这样说起来的话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单纯。这个世界并不是一个二元化的一个世界，真实还是虚假，尽管有时候很难去辨别，但每个人心里反正都会有一杆秤嘛，对吧？到底是一个真实的能打动你的产品，还是说是一个虚假的设计，其实用户心里都是有数的。只有当你的目光可能放得更长远一些，然后真心实意的想为用户去提供一些真实的东西，可能它才是更有价值的 啊。对，你说的对。 那就这样吧。 对吧，恰饭的节目录的差不多了，其实这个时候我可能又想要遵从我自己的这个真实的内心，对吧，然后稍微再跟大家多聊几句，对吧。其实我跟姐姐两个人现在在这样的一个隔空录音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其实也是因为这一次的这种魔幻的不真实的这个环境所造成的，对吧。 就像上次说的嘛，感觉特别的生活特别的不真实。 很希望就是现在在耳机旁的各位朋友，对吧，你们如果也这个肉身在上海的话，还是希望你们能够尽可能的保护好自己，然后等待吧，等待这个魔幻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尽快的过去吧。 保护好自己，放平心态，然后好好过每一天。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 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想要获得更好的收听体验，不妨尝试我台推出的付费会员计划，详情请见官网 anyway.fm/member。 当然如果你对真实这个话题很感兴趣的话，也欢迎大家收听更多 CAF Dare to be True 系列文化播客的其他节目，链接我们会在 show notes 里面给到， 相关内容都能在官网上找到。如果你需要联系我们，可以直接在官网 anyway.fm 上留言，也能通过邮箱 hello@anyway.fm 来信，在推特上搜索 anyway.fm 即可找到我们的官方账号，上面会不定期的发布一些即时消息，欢迎关注。同样也欢迎你继续访问安妮微时报， 浏览和订阅地址，请直接访问官网 anyway.news。 继上一次节目有提及过，对吧，我台已经停止在微博上面的这个账号的更新了，因为就拿本期节目的这个主题来说，我们觉得微博是一个假的不能再假的平台，我们不想与之为伍了。 不要这样，不要这样。 我们努力的目标是让你的听觉更懂视觉，欢迎大家通过各大泛用型播客客户端、网易云音乐、小宇宙上搜索 anyway.fm 找到并订阅我们。2个礼拜之后再见， 拜拜。